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4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十七，北京晴，3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习近平回信勉励库尔班大叔的后人，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习近平在瑞士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深化务实合作，共谋和平发展。 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分别会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俞正声出席纪念王任重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2017年铁路春运正式启动，铁总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西部五省开展打击整治黑广播违法犯罪集中行动。 美国宣布终止古巴特殊移民政策。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在场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新春的祝福。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凯歌声声书壮志，春意融融情满怀，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卓越功勋，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在中国剧院，共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鸡年春节的到来。下午3:30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们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展望强国强军的美好前景。老同志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积极支持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事业，满怀信心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文艺演出在交响乐与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雄浑的旋律中拉开序幕。演出分为红色基因、激情岁月、成军路上3个乐章，以光荣和梦想辉映经典和时代交响的艺术构思，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领唱和小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说打就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情深意长，跟着共产党走等老歌新唱，巧妙融合文艺轻骑队卫兵服务的生动场景，热情讴歌人民军队承继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走过的光辉历程。彩蛋卓玛、耿连凤、克里木、卞小珍、杨洪基、胡宝善、程志、王秀芬、熊新才等老艺术家登台演唱了《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库尔班大叔离上哪》、《翻身农奴把歌唱》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一片深情，激起了老同志们的强烈共鸣，全场一次次报以热烈掌声。领唱和合唱《改革强军进行曲》、《就位打胜仗》等战歌铿锵有力，展现了全军官兵阔步行进在强军路上的豪迈气概。歌曲《听党指挥歌》、《3大纪律8项注意》、《万众归心》、《激越高昂》，表达了广大官兵维护核心、筑牢军魂、砥砺奋进的坚定决心，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扬、赵克石、张幼霞、胡生立、马晓天、魏凤和一同观看。 央广消息，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给家住新疆和田地区的库尔班图鲁木的长女托库提汉库尔班回信，向她和家人及乡亲们送上祝福，并希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的孙女茹克亚木的来信，得知你年近九十，身板还很硬朗，得知你们一大家100多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我非常高兴。咱们新疆好地方，民族团结一家亲。库尔班图鲁木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他爱党爱国的故事，让人十分感动。多年来你一直坚持你父亲爱党爱国的情怀，给后辈和乡亲们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上世纪50年代，新疆于田县农民库尔班图鲁木为表达翻身得解放的感恩之情，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库尔班大叔。托忽提汗是库尔班的长女，近日他的孙女茹克亚木麦提赛蒂给习近平写信，代他表达了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热爱祖国、热爱新疆、热爱家乡的愿望。 央广消息，昨天在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媒体发表题为《深化务实合作，共谋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这是我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问瑞士，我将同瑞士联邦委员会、联邦议会领导人会谈会见，赴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到日内瓦、洛桑访问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总部。习近平强调，中瑞两国人民彼此怀有友好感情，双方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秉承平等相待、创新共赢的合作精神发展双边关系。中瑞两国要保持高层交往，创新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完善中瑞自由贸易区，全面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带动中欧关系发展，为当今国际关系稳定发展、世界经济复苏、贸易自由化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今年我首次赴达沃斯，希望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同各方坦诚深入交流，增强应对挑战的信心，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市场空间，继续成为各国投资的热土，继续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是想同各方重温历史，弘扬各方公认的外交理念，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大命题，就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聆听各方意见。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提升了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水平，也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国始终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我期待着在瑞士同各方人士共商合作、共益创新，推动中瑞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同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同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在新的一年迎来更好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言辞中饱含对瑞士一行的期待，也让人对中瑞关系、中欧关系和中国同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习近平在文章中说，中瑞两国要通过建立中瑞高水平创新合作等平台，推动两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创新合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认为，中瑞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创新合作大有空间。 我知道瑞士啊，它是长期以来以高端制造业包括金融、旅游业组成于世的发达经济体。中国呢，现在正在通过中国制造2025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制造业。我想在这个方面，中瑞双方还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他还将第一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同各方坦诚深入交流，增强应对挑战的信心，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中国国家主席历史性第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将向世界呈现出什么样的中国智慧，备受期待。 达瓦斯论坛呢是世界经济增长一零，尤其是全球治理面到了可以说历史上最大的困难。而达瓦斯论坛的一个中心议题呢，也就是领导人的责任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所以我认为全球都得关注对此达瓦斯会议的议题，以及习主席对达瓦斯将要做的一个主题报告。 针对习近平到日内瓦洛桑访问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总部，崔洪建认为这一举动增强人们对全球治理的信心， 会进一步在全球治理这个领域呢去表达中国的看法，同时呢积极地提出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从双边、地区还是全球层面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分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李克强在会见阮富仲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举行坦诚深入的会谈，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不断深化两国政治互信，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推动海上陆上金融合作三线并进取得更多成果，让两国人民从中更多受益。李克强指出，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中方愿在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框架下挖掘合作潜力，同有关各方一道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张德江在会见阮富仲时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同越南国会的友好关系，愿同越方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落实好两党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坚持党的领导、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王岐山在会见阮富仲时说，中共18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按照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实施监督调查处置。这项改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纪念王任重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王任重同志亲属。王任重同志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1、12、13届中央委员。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3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了《13五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全国知识产权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知识产权规划首次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至2020年》，规划提出，13五期间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1.3%以内，年均每100万人口因灾死亡率控制在1.3%以内，建成5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确保自然灾害发生12小时之内，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得到有效救助。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近日国务院批复了湖南郴州宜凤高速6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国务院调查组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16年6月26号，湖南省郴州市宜凤高速公路宜章段发生一起客车碰撞燃烧起火的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5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290多万元。 今天我值班。 2017年春运昨天正式启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携手中国交通广播推出2017年温暖回家路春运特别直播，出发向着春天。在北京高铁列车高速公路三个直播间讲述春运故事，回答热点话题。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回应热点问题。央广记者郭淼、庄胜春报道。 2015年开始执行的铁路服务规范明确，高铁上2元预包装饮用水和15元盒饭不断供。但近日12306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列车上可以不卖15元套餐，售完中途不再补给。对此，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兴回应称， 对于餐食呢，我们也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再针对某个单一的餐食的品种做硬性的规定，而是针对多样化的需求，为旅客提供高中低档不同的饮食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个品种中国铁路标准的餐食，不但有10元以上的，还有很多10元以下的，比如说饺子、包子、面包等等各种餐食供应。 此前一组穿越雾霾区高铁的图片在网上热传，从上海开往北京的高铁穿越了雾霾区之后，白色的高铁变脏了，这真的跟雾霾有关吗？黄鑫的回答是肯定的。 持续严重的这种雾霾天气啊，会对铁路短途的供电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雾霾的颗粒啊，会覆盖供电设备，容易产生雾闪，可能会影响到列车的供电和正常的运行。那么我们实际上对我们关键的设备加大了保养的频次，要保证这个雾霾天啊列车运行的安全。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会呢采取降速运行的方式来保证安全。 此外，黄鑫介绍说，目前我国高铁具备良好的通风系统，对粉尘有一定的防范作用，铁路相关部门也正在组织研究适应高铁动车组的空气净化技术。至于高铁何时能够实现自主选座，黄鑫说， 实际上对于这个列车选座的问题，包括选铺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这进行这个系统的开发，在海南试点成功以后，在春运结束以后，会逐步的向全国各趟列车进行推广。 温暖回家路。 2017年铁路春运从昨天起正式拉开大幕，贴心的春运小助手又再次回归。今年各地有哪些新变化？请今天的春运小助手周一帆来为您汇总。 春运小助手。2017年铁路春运从昨天开始到2月21号结束，整个过程持续40天。面对这场人类历史大迁徙，您做好准备了吗？小助手首先要给大家做一个出行提示：因受全国铁路调整运行图影响，12306网站 App 以及电话订票平台的预售期由原本的60天调整为30天，其他销售渠道同步缩短为28天。也就是说，春节前的票都已经开售了。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抢到票，不要灰心，记得要在开车前15天、开车前48小时以及开车前24小时尝试捡漏。还有一个好消息，各地警方也在加大打击票贩子的力度。截至到目前，全国铁路警方已经收缴了12万张票贩子倒卖的火车票，仅北京铁路警方已经抓获70名倒卖火车票的嫌疑人，缴获火车票3700多张。这些都将帮助我们提高买票的命中率。回家的心情是迫切的，但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首先从购票开始。吉林长春车站启用了一键报警器，车站派出所情报信息指挥室大队长张俊说，旅客购票时出现情况，1分钟之内出警。 报警牌下面呢就有一键报警器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直接连接到我们派出所的指挥室，我们指挥室会通过影音视频同步跟现场旅客对话，现在我们会在1分钟之内出警。 哪些物品不能过安检？安徽蚌埠铁路公安借助当下最火的手机直播，由4位高颜值的铁警向候车群众普及安全知识。蚌埠铁路公安警员网上直播员田宇， 因为大家都用手机，都是低头族的话，覆盖面更广。 最可爱的人依然以质朴实用的方式守护在我们农历鸡年春节回家的路上。春运第一天，数万名武警官兵在全国各地的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上岗执勤。 哎，阿姨，那外边天 冷。加装火车站候车室东西两角，两个武警便民服务站很是显眼。武警河北总队石家庄支队15中队中队长李铁雷， 主要是包括一些针线借用啊、便民医药箱、残疾人推车等等一些，做到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既方便了旅客的出行，同时又拉近了我们与老百姓的距离。 当然，回家的路上少不了我们熟悉的摩托大军。自己骑摩托回家方便了，可是疲劳和危险系数也增加了。 广东、广西沿途多个加油站和服务区化身爱心驿站。 我们给他提供了有反光的背心，这样子他在驾驶过程中啊，就后面如果遇到什么东西，他能够看得见。 不管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不管是顺利还是稍微波折，农历今年的脚步都越来越近了，我们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短了。在这里，小助手再次提示大家，回家路上保持好心情，注意安全，一切顺利。 央广记者朱宏源、杜希萌报道。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从15号到17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平原地区霾天气将有所发展并逐渐加重，其中16号到17号为最强时段。京津冀地区、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将先后出现中至重度霾。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重污染天气，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昨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要继续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同时，环境保护部将派出督察组赴启动预警的城市开展督查，运用卫星遥感等手段重点检查各地政府应急预案执行情况。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等5省市昨天召开动员部署会，将开展打击整治黑广播违法犯罪集中行动。央广记者贾一超、张绵绵报道。 黑广播就是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广播向不特定的群众播送信息的，都可以被称之为黑广播。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世渠说，这些黑广播大多能够覆盖方圆10几20公里，通过隐蔽的广播发射装置非法占用广播频段，不仅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干扰民航航班飞行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黑广播之所以这些年来迅速的发展蔓延，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犯罪分子他有暴力，成本很低，利润很高。 全国打击治理黑广播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目前已经捣毁黑广播窝点1998个，查扣黑广播设备3239台，查处违法犯罪人员632名。陈世渠表示，为坚决遏制部分重点地区黑广播违法犯罪高发态势，这次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青海等西部5省开展了集中打击治理黑广播违法犯罪行动，这次行动将持续到本月26号。 2017年啊，我们会吸收一些新的部门来加入到打击黑广播这个行动中来，比如工商、卫生、质检这些部门，对黑广播犯罪啊实施全链条的打击。再如关于刑法第288条，黑广播如何打击的条款，要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对惩处黑广播犯罪将提供一个有力的法律武器。 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在这块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的试验田里，已经培育了100多个制度良种。央广记者吴善阳报道。 快速的货物条形码录入、准确的电子标签实时传递、供应链的精益管理和自贸区的快速通关珠联璧合，使上海畅联物流这家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公司，世界500强企业客户的名单迅速突破了50个。畅联物流副总监陆建： 这本多件唯一码的产品，通过这个物联网技术的盘点呢，只要32秒钟，原来集装箱入口需要2天左右，现在快速模式只要6个小时，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让畅联等数万家企业得意正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100项制度创新。如果说负面清单制度、海关分类监管是上海自贸区对标国际引进的良种，那么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模式则是服务并联、技术嫁接产生的改良品种，而自由贸易账户、市场监管机构合四为一，则是对多项制度创新进行基因重组育成的新种。上海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张红表示，围绕行业企业需求的监管创新已经将企业成本打掉了30%。 新闻动车组，央行正式集中存款第三方支付备付金。中国篮协加大力度治理赛场上不文明现象，山东巨野法院农信社回应冒名贷款事件。 客户备付金是支付机构预收其客户的代付货币资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资产，但仍有部分支付机构打擦边球挪用备付金，造成消费者的利益损失。对此，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表示， 客户备付金账户应开立在人民银行或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不向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账户计付利息，理顺支付机构业务发展激励机制，引导非银行支付机构回归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 央行通知，支付机构应将全部客户备付金缴存至集中指定账户，央行设置了缓冲期，并明确首次缴存的平均比例为20%左右。 央广记者王一鹏、朱红元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篮协发布倡议书，引导球迷文明观赛。篮管中心副主任李金生代表中国篮协发出了一封文明观赛倡议书，其中表达了篮协、CBA 联赛办将联合其他相应职能部门，针对赛场不文明现象将重拳出击。李金生表示，将严格完善 CBA 赛区的观赛秩序管理制度，狠下决心净化 CBA 联赛的观赛环境。 我们在联赛纪律处罚条例当中要加重对这种不文明行为的处罚的力度，我们有可能零观众啊，我们也可以到第三个城市或者主辩客这样的安排比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争取把这个要遏制掉。 央广记者朱红元北京报道。 针对发生在山东巨野冒名贷款事件，巨野县法院和信用社方面昨天表示，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巨野法院在文字说明中称，2011年7月，巨野县法院受理了巨野农信社起诉张继雪、刘伟等人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件以判决方式结案。三年后，巨野农信社没有说明案件已经判决的情况下，又向巨野法院起诉该案件。法院工作人员没能核查出案件已经做过处理，再次判决结案，造成了一案两判。巨野法院成立专门调查组，及时启动案件的再审程序，并将刘伟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出。法院将认真查实巨野农信社有没有隐瞒事实、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形。至于报道当中提及的其他诸多疑问，法院没有作出解释。巨野县农信社方面称，山东省农信社已经介入调查发生在巨野县的多起冒名贷款事件，具体情况还有待核查。央广记者肖源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刘奇葆在第30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散布淫秽色情信息等言行，依法查处问题突出的传播平台。 由辽宁舰与数艘舰艇组成的航母编队昨天返回青岛某航母军港。 中央国家机关中华魂家国情深经典朗诵会昨天在京举行，来自多个部委的代表朗诵了《沁园春·长沙》《抗战家书》《青春中国》等经典诗词作品。 第二届食安中国发展论坛暨2016年度中国食品行业十大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公安部 A 级通缉犯罪嫌疑人尹群伟、尹群僧近日在衡水落网，这两人为首的团伙盗窃高级品牌汽车100多辆，案值近1亿元。 2016年，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5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5%，增幅位居全球前五大港口之首。 国际奥委会近日判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曹磊、陈谢霞、刘春红兴奋剂违规，并作出取消成绩和收回金牌的处罚。中国举重协会昨天对此发表声明，称将以此为沉痛教训，深刻反省，进一步加强反兴奋剂工作。 美国总统奥巴马12号宣布，美国即刻起终止对古巴偷渡者的特殊移民政策优待，任何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境内且不符合人道主义救援条件的古巴人将同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面临被遣返。奥巴马表示，古巴政府已经同意接收美方遣返的古巴人。 您正在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陈于新、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 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